哎呀，我生气了，哎呀，我管得多了，你为什么劳累啊？是不是？你不还是想日子过好点吗？你不满足吗？所以啊，百病皆由心生，不是心想出来的，是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伤了五脏就是病。哎，这是心啊，心君主之官。那心和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中医说叫脾啊，脾为人的仓禀之官。啥意思？粮库啊。啊，脾是造血的，是吧？脾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不但造血还统血，是吧？你想想你家里有个人，他又给你做饭，是不是啊？他给你看家啊，他还给你看孩子，你看能生血又能造血，他能生出来血，他还让这血呀循规蹈矩在脉络之中走，别流到脉外，别成出血。这人像谁呀？这人特像家里那个掌柜的，是吧？像家里那个妻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心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给大家讲过了，是吧？叫君臣之礼啊。那么心脾呢？心脾就好像一对夫妻啊，一对夫妻。你像家里呀，能给你什么呢？拿着门钥匙，拿着存折，又给你生孩子，给你做饭，还得哄孩子上学，还得培养孩子，教育孩子，这人谁呀？哎，这就是脾。所以脾同血，脾又为气血生化之源，所以心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三月，五行当中属木，木啊主的就是生发之气。什么叫生发之气啊？生发之气就是春风吹绿了小草啊，吹的树叶发了嫩芽，春风动人不动水，冰河开化，万物复苏。这个人的气血也由冬天藏于五脏的藏，现在呢哎，要发于四肢。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这春天洗澡啊，身上搓那个滋泥儿，哎，它都特别多。怎么着啊？哎，那个皮肤代谢也开始旺盛了。西医讲新陈代谢。什么叫新陈代谢？新的生命取代了什么呢？衰老的生命，是吧？那么新陈代谢的基础是什么？哎，你得有营养供给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得吃东西，吸收精华，你才能排出糟粕嘛。那么一样啊，你像这个春三月，我们这个皮肤，它的代谢速度加快，啊，不洗澡啊，身上痒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一洗澡呢，这皮肤代谢的快，掉的那个坏死的表皮细胞比较多，搓的滋泥比较多。你说是泥，其实你天天穿着衣服，你没到泥坑里滚，身上哪来的泥啊？哎，新生细胞代替了衰老细胞，坏死的表皮细胞脱落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为什么春天加快了？哎，道理简单，哎，就是因为气血由内脏发于四肢，发于皮肤，是吧？这是春天春主生发的特点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习中医健康管理学，学的 就是祖国中医药文化以人为本，天地人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。怎么和谐统一啊？哎，我们先要研究好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把这个关系处理的融洽了，正确了，合乎自然之理了，这就和谐。反过来，你违背了自然的道理，你偏顶着风，逆着这个关系去做，那人就要生病。所以呀，哎，我们学习中医健康管理，我们先学的不是慢性疾病的中医健康的调理方案，我们先学的是健康的人五脏六腑，尤其是这五脏之间的十大关系，是吧？我们首先给大家讲过了心脏啊，心为人体君主之官啊，主人一身之血脉，又主着人的神明，是吧？那五脏当中心是君主，那另外还有四个呢，是吧？首先心和五脏之间啊，肝脾肺肾和他们四个之间的关系，哎，我们讲过离得最近的是那肺啊，同为上焦，肺主气，这是君臣的关系，是吧？肺主什么？肺主宣降调达。心主血脉，不是心把血直接给你打到手指尖儿，打到皮肤末梢，打到毛发根，不是，是吧？那靠什么呢？啊，靠气，气为血之帅，靠气把血推到了末梢。哎，这就叫宣，啊，肺的宣发的作用，是不是啊？西医把这叫微循环，是吧？所以微循环障碍呀，你不是吃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血到不了那儿，药物又在血中，血到不了，你活哪门子血化哪门子瘀啊？所以活血化瘀解决不了微循环的问题。那解决微循环的问题是要解决肺脏的问题，因为肺主的是气啊。微循环障碍，末梢神经炎，手脚麻木，你是过气不过血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办呢？啊，通过肺气，不但要把气打过去，还要用气把血给带过去，这叫肺的宣的作用。那么心肺的关系我们给大家说过了啊，肺一个是宣发啊，把气血打到肢体末端供给营养，哎，一个是叫速降啊，防止虚火上扬，关上汗毛孔，不让外界风寒进来，关上汗毛孔，不让虚汗出去。你看，哎，这是肺的作用。那上回我们说了什么呢？心和脾的作用。哎，这脾，脾为仓廪之官，气血生化，是吧？所以脾是什么呢？脾是农民呢，啊，来生化气血。所以当人脾不好的时候没胃口，是吧？吃了东西吃麻拉麻，叫食谷不化，这都是脾的运化的功能出问题了。那么脾脏五行属土，我们常说呀，大地呀，我们的母亲，没错啊，生我们养我们的东西都是地里长出来的，所以呀，我们称土地为母亲一点也不为过啊。特别呀，有这些情况大家理解不了啊，那些这个华侨，是吧？啊，归国的时候为什么要亲吻土地，甚至人远离家乡的时候为什么要带上一包黄土，这都是土地的情深啊。因为是土地是养育我们的啊，所以土地有它的母亲的性格，而这个土性他的母亲的养育儿女的性格只是脾的生化气血的部分。